欢迎到我他周报，我系杰特。 啊，每日 今2024年2月26日星期一。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 资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过咗天皇寿诞三年休，咁就排山倒海一大堆 event， 三日嚟讲啲演唱会 event 多到咧吓死人。嗯，即好似即系旧年啲，即系呢几年啲 event 咧未清晒，咁而家去找数咁样，好大好大镬啊！睇到我头都晕埋。咁我讲咗新闻先啦。首先就系声优消息，首先就系声优近藤玲奈就事务所宣布佢一时休养，就身体状态唔好啦，即系咁样啦。 啊，佢系会限制活动，唔系完全停止嘅，应该系会尽量减少啦，有啲推唔到先，可能先会继续啦。 因为佢嘅系佢有一个典型嘅，即叫艾妈系声优咯，即系我形容呢类声优就系咩咧？除咗艾妈嘅嘢之后，佢你好难想象到佢做到其他工作嘅中声优嚟嘅。 其实应该唔算好忙，虽然系沙丁卡拉嗰边嘅重要角色啦，风野登职咁，但系我又唔觉佢真系有几咁忙，老老实实嗱，可能我冇留意啊，戴定头盔先。 咪嗱，其他声优咧？你见唔到佢工作的时候，你未必冇工作，因为佢有啲声优系嚟话系录啲广告啊、旁白啊，或者啲企业公司嗰啲宣传影带 ，OK 嘅，我明白。但系艾妈系我想象唔到佢哋有呢个能力做呢啲嘢咯，因为佢基本上佢系即系唱歌跳舞嘅啫嘛。佢甚至有冇受过叫做咩全正式嘅传统声优演技课都成问题。咁佢哋冇，如果艾妈唔做嘅话，佢真系可以冇公开嘅。 嗯，咁佢其实佢都配埋唔少角色，虽然绝大部分都系配角限角咁啊，但系唔系冇嘢做嘅，系冇讲到佢哋真系冇嘢做咁样。 咁真嘅，佢啊咁好，咁我咁刻薄，咁佢相对嚟讲，我都算系听过佢嘅名，除咗艾玛之外，咁希望做得好康复啦。 啊，咁另一单嘢咧，我睇新闻嗰时候，我一路都谂紧，其实系咪做错嘢，一个系新爱城啦。个个净系提佢个名，真系好捻大镬。 咁冇法啦，得佢识啫嘛。总之就咩，简单讲就系李明哲制个 producer 就要求15个高中生全裸照，就违反儿童色情法俾拉咗。 唔知你边位噶？虽然佢系你边位嘅制作人，咁但系佢唔止啊，佢应该系好耐好耐好耐之前就已经识佢噶啦。讲紧系除咗佢自己做嗰套《星之星》唔使教，唔使人教啦，后面云比开始咧，几乎参加晒所有嘢嘅都制片嗰位，去到灵牙都有份嘅，即系识于微时嘅咯，可以叫做咁。所以咧，佢本人都走出嚟讲嘢啊！我系冇见过佢犯罪者本人出过任何声啊！全世界都净系报新海诚讲做啲乜嘢，即系咁啊！咁其实都系啲罐头嘢啦，咁啊，即系冇乜对咗各位造成影响啊，即系身表不便啊，身之如之类，又唔系一啲好，即系佢有好多啲咩内幕啊，成咁样咁，但系大包饭都净系理佢啦，因为调翻转讲啦，如果我嚟讲伊藤佳一郎，即系但系新闻资料上我系见到呢个名啊，但系我话咧呢条友仔俾人报啊，伊藤边个伊藤啊，我一定系第一个反应系咁，就算我想。即系可能嗰个名咧，曾经喺个 low 啦入边捞过出嚟，但系从来唔会系人哋关注嘅部分嚟啊嘛。 正常啦。 毕竟一套电影入边系有好乱多个 producer， 佢只系其中一个咁样啦。咁奶嗰个咧就系俾钱叫对方拍裸照，但系因为对方系15岁啫，咁啊所以就算系儿童色情条例 something like 嘅嘢啦。咁呢一行咧犯呢条嘢嘅真系。其实都几多下老老实实，即系用我自己讲句，不过应该就同佢工作冇咩关系嘅咁样咯。 我算啦，有救佢啦，啲新品。 反正唔会影响到我哋。 好啊，咁就 呢个就真系吓亲我啦。重点就唔系呢个久违嘅电影版，而系偷青偶师几时咁型嘅。呢、这个忍者乱太郎嘅电影版，新电影版啦，佢之前有电影版，但系已经系好耐冇做过电影噶啦，佢已经10年有多冇出电影版噶啦，即系动画一路 keep 住断断续续咁出嘅咁样，漫画就反而调翻转就阿尼斯苏炳系即系原作者啦，之前话中风所以佢停咗啊嘛，咁、 即系因为土井老师实在太型，即系因为个其实你唔系真系型到炸嗰只，但系同个原本个印象反差，大家如果仲捞得到佢阿土井老师个样捞出嚟，你谂下同张剧照，唔可以叫剧照，那个 KV 数个样差几乱咁远啊，大佬！即系你明白喺大家印象中嘅土井老师啊，系俾三忍蛋成日激捻到神经性胃炎嗰个死样噶嘛。虽然佢嘅技术系，仲要佢因为佢系学科老师咧，佢系冇体术噶，即系佢咧，你真系打起嚟咧，佢系唔多识打，唔系完全唔识，但系非常之弱嘅。其实即系咁突然间你整个咁型嘅即系样出嚟，咁啊上埋 Twitter 嘅趋势添，咁啊即系父女们暴动中。我话你听真系呢套嘢而家持续关注，其实女性系比较男性嘅要多好多。虽然我自己都好中意套嘢啦，虽然个方向同佢哋完全唔一样。咁啊，睇下佢出嚟会点啦。因为啲动画版毕竟比个定位比较老少咸宜咧，个冇咁多剧情。虽然漫画版有时都好易呢一个连续跨好乱长嘅剧情，咁同剧场版都有少少唔同嘅。咁啊，今次个 title 咧就独想成忍者最强军师，咁啊应该系对面嘅对家嘅嘢嘅。咁当然佢暂时就系呢位出众系我哋土井老师啦，咁样。仲顺带一提啊，呢个电影系喺特别喺2月22号去公布嘅，即系因为22年啊，忍者之日啦，所以佢喺拣呢一日公布。而另一套咧，虽然佢唔系拣呢日公布动画化，但佢又推咗喺呢日出咗 KV 数呢个我与尼德忍女忍者的莫名同居生活，即系你大家听名嘅已经知系嗰类 处境 戏 剧。 唔系小说，系呢口上边嘅漫画嚟嘅。咁啊追求忍者喺嗰呢度大概咁样嘅反差啦。咁 嗰类咁嘅嘢啦。咁点都好嘅，又系二世嘅月生嘅，冇咁黑薄。 有啊，即系唔系转生，不过二世噶，不过阵间先讲。咁啊，22号除咗系忍者之日咧，仲系猫之日。咁啊，另一套嘢亦都系我近年少睇都好开心嘅一套漫画，呢、這个活死猫之夜应该咁译啦，即系因为佢原本嘅 get 啦，就系、是、即系致敬呢个活死人之嘢啊嘛，佢呢套系简单讲就系有某种特殊病毒，即本来我哋啲丧尸片都带咗啲唔知边度嚟嘅病毒，突然间就感染咗人类，然后佢哋会扩大感染，即系咬到就会变丧尸啊嘛，呢个丧尸片嘅经典套路嚟啊嘛，佢就改咗少少，就系俾镜到感染嗰咧就会变咗猫，即系普通真系好普通嘅猫嚟嘅啫。然后你如果俾佢掂到，或者我唔记得系掂到定系乜嘢啦。总之就系你要同佢隔绝嘅。如果唔系，你都会变埋猫，即系你同系丧尸变咗猫嘅传染方式，用猫形式。咁然后个一行人嘅主角咧就系一啲好中意猫嘅，但系佢为免自己被感染咧，佢唯有就系不断咁驱赶嗰扎猫，就系一个咁样咁。两种好风马牛不相合嘢 mix 埋一齐，搞到好搞怪的一套漫画哦。 搞啊，要留意识读漫画作品 啊，咁系几过瘾嘅。即系虽然我唔知道长期连载，因为我睇嗰阵时好似睇完咗十几话就，我睇嗰阵唔系好多嘅咋。咁我即系不过呢啲嘢都唔需要好长期连载嘅，佢够爆够爽，即系只要做定啲猫就得噶啦。基本上就系、是、因为基本上系一件猫奴咩奴，因为。猫奴但系唔掂得猫嘅猫奴嘅漫画嚟嘅，后咁样嘅漫画啦，咁样咯。跟住剩翻嗰个咧，就其实系睇一睇嘅啫。 有冇得作战？ 即系毕竟佢都咁辛苦，都去到撑到落尾啦，咁啊都睇一睇佢啦。又会大作战，即系我谂大家嘅对佢嘅印象，除咗系好耐好耐之前嘅动画个后中喜剧，跟住就系第三季嘅大崩坏。之后大家已经冇晒印象噶啦， 就系、 是、第四季我哋好似有提过佢动画化嘅，会出嗰阵我哋都有提过，但系都系睇睇啫。 因为最麻烦就系而家呢类所谓叫做咩一期一期动画化咧，即系而家动画咧系主要系咩一期一期一期咁断下噶嘛。好处就咩可以忠于原作，即系漫画原作停咗嘅话，佢原作讲咗原作，等到原作开始，缺点就咩一嗰、那个热词一断咗嘅话咧，基本上你会翻炒得起嘅机会就好低。十套有九套就咩越拍越惨，越拍越入，去最后更加冇人理嘅。 我觉得呢套嘢咧拍第三季开始已经系噶啦，已经系有基于某一种我唔知将使命感嚟，完全唔系为赚钱噶啦，即系想拍完佢嘅嗰种啊。所以问题就系第三季濑嘢濑得太含，结果第四季要再换动画公司，咁啊踢走阿袁咏，咁啊再落，咁啊第四季咧就又甚至俾点解大家冇印象咧，就系为不过不失。又唔叫得好好，又唔会话差，大概有翻之前即系《玉皇大战》中做翻原作嗰种感觉，咁样大概系咁样，好非常中庸咁样做出嚟。咁所以第五季相信都系一样，因为同第四季基本上系同班人马嚟嘅。而第五季亦都相信佢系会拍完嘅，因为第四季已经系拍到第十七卷嘅故事啦，佢得廿二卷啫嘛，剩翻四卷嘅内容，除非佢仲要将甚至可能佢要将啲短篇扼少少落去去补充翻添。咁总之佢就应该系今次会完结，佢冇讲明嘅，但系根据数目。你得廿二卷啫嘛，除非佢要 original 啲嘢出嚟啦，如果唔系今季应该会完噶啦。即系我觉得系有啲你话有啲使命感啊，即系好好丑丑做埋完佢啦，都做到第四季啦。我觉得个样系咁样咯，所以第三季已经咁样噶啦。 算啦，呢套嘢又即系叫做你跟开咪跟咯，但我就真系叫佢真系完全反映咗就系咩？而家呢种咁嘅所谓播放动画形式咧，你其实真系叫做咩？睇住佢一季比一季閪嘅啫，即系佢人气啊，唔系套嘢差喎，系。当你一摆摊动咗嘅话咧，你人气一路只要跌一路跌。以前咧，你一路播住一日，你就 keep 住话系升，但系一断咗嘅话咧，又好难找翻起啦。 哦，咁佢呢套嘢嘅比较有意义嘅地方就系我再下一代嘅人嘅入坑作好多都系呢个时候，甚至再下一代啊，即系你睇你个世代点样过去啦吓。咁啊，另一套。咁就都等咗好耐㗎喇，虽然嗱我喺小说改编，但係而且仲系老套路嘅原因系因为佢系呢个流派，即系叫做误会系啦，即系个主角好劲，劲到他妈得劲，但佢自己唔知。例子就系骨王囉，而佢系两大宗嘅另一个。毕竟是某个流派的开山祖师，咁佢个动画化都是有少少有假借，你唔好听我轻小说就屌咗先咁样啦。咁 呢套就系男主角就小野贤章，女主角九保田美梦啦。 虽然啦，如果你系有对有兴趣，我觉得唔使我讲你都知。不过如果你系唔识呢套嘢，我就话你听呢套嘢就系所谓误会系嘅两大宗嘅其中一个。咁另一个早啊，已经动画化咗啦嘛。咁呢个另一个都做漫画啦，咁样咯。跟住就系又系另一个，但系呢个系另一个真人化埋。One Piece 终于成功真人化，喂，呢个真系好罕见啊嘛。 One Piece 啊，大佬。 跟住嗱，呢个咧就其实应该个企划就早啲嘅，但系一路都冇咩声气。咁啊，而家终于就即系有翻啲消息啦。咁啊，即系呢个火影忍者或者我哋香港应该叫胡忍啊，讲亦系有呢、這个真人电影嘅消息啦。咁啊，揾翻呢个上戏嘅导演去执导，应该系岸本齐史授意噶啦，应该系即系英嗱佢个模式，虽然啊唔系 Netflix 炒嘅，但系个模式好。点讲啊？会谂起翻One Piece 嗰种咯，既一嚟系都系真嘅台柱，一嚟都系得到原作嘅首肯。你知我哋啱啱发生个仔仔会讲下啊，即系呢啲嘢咁啊，所以以前就惨遭真人化啊嘛，而家就开始会有啲希望啦。虽然胡忍嘅问题其实会大过 One Piece 好多啊，即系毕竟 One Piece 有个。点讲个文化本来就系偏向西方嗰边咁，我哋成日都以前讲三本书嗰时成日会讲呢啲嘢，而家唔讲啦，即系都大家都圆跳咗，圆沟咗咯。即系鬼佬对胡忍嘅人气其实系高过 One Piece 啊，即系所以佢起始系起得早，而个包袱亦都更加多。咁啊，所以会唔会因为咁而搞出事咧？其实都仲未可以保证嘅，即系唔好。不过呢套嘢就算哪怕都惨遭真人化。大家都唔 fucking care 噶咯， 唔系 care 咁样讲真就系 One Piece 新文化失败，我都唔 care 噶啦，我又唔睇，我唔追 One Piece 成功咗叫做咩啊？成功咗意外入到嘅，衰咗老凤嘅。 毕竟个忍者喺呢、這个呢、這个鬼佬世界，实在太多啲莫名其妙嘅 fantasy 啦，即系唔知佢会搞啲咩出嚟，即、嗯、系你要佢正正经经咁跟原作咁样出，虽然跟原作都出个故仔都系 都系閪 嘅，冇冇唔系费事喺度踩两脚，咁啊总之就是这么回事啦，有佢嘅真人化就顺便睇一睇啦， 跟住咧就 系啱啱睇噶啦，真人化 就追就是之前嘅田中 S.S. 田中小姐嘅后续嚟嘅。 应该是佢嘅年代啦，不过呢个都应该都冇十难都够玩嘅啦，就係、是、一套都系漫画，都系小学馆嘅漫画，都系日贴嚟做真人化。 即系佢哋呢系其实就系咩？ 长期合作嚟㗎嘛。 咁你嗰唔系长合作，唔系系嗰钟数你点都要摆嘢播㗎嘛。咁咪一种即系叫做咩？有 team 人专门去拍咁拍呢套又拍嗰套囉，咁田中小姐搞掂咗囉，又拍第二套囉，咁样㗎嘛，纯粹系叫做一个流程嚟呢啲系。 因为佢连个剧本都仲系同一个，即系呢个先系问题。 因为嗰 team 成 team 人嚟噶嘛，呢啲 系成 team 人系同一 team 啦吓，咁啊，即系嗱，先讲唔系而家先话整嘅，亦都唔系而家先话唔整。咁我而家即系嗰套漫画叫大大，咁啊日贴嚟嗰边个剧本就系之前闹到风风雨雨嘅三神会嚟自啦，系佢要将会负责嘅。咁啊，结果最后咧就都系决定要取消。虽然我又觉得调翻转。嗱，要窝你就你系咪永久封晒呢条友仔先，炒鸠咗佢先？就算系都好，个企划冇罪噶，即系你当然可以话我哋完成调查之后，即系确保唔会出问题之后，我哋再无论系揾翻阿三上又好，定系就揾到第二个编剧去搞都好，即系可能佢系想咁样啦吓，唔知道。总之佢而家就系个企划就暂停咗，而呢个唔系正式宣布嘅，亦都系俾人爆出嚟噶啦，其实都好理所当然嘅事嚟噶啦。 诶，呢啲嘢真系，咪应该咁讲啦。呢套嘢，唉，其实我咧喺呢个嘈交戏嘅事，不幸就系、是，其实套好咗呢套作品，好咗呢部日剧都系咁讲乱杀大龙噶啦，系估唔到会 咁样。幸或不幸啦，嗱，你话田中小姐嗰边咧就系不幸嘅，即系呢部大大本身调翻转咧就可能系幸或不幸，虽然因此而延咗，但系第一。个原作者都唔系咁想动画化嘅，即系不过我觉得佢唔想，其实都系同一件事嘅啫，都系惊人魔鬼。咁而家就顺理成章，禁停咗，最少系延迟咗，即系可能佢搞掂先搞。 我直接嗰个就收管啲嘢，边冇人想理佢啊，都你閪。 佢重新开翻之后咧，应该就会安全好多嘅。你咪应该系话最少会受益于咁啊，佢哋唔会乱鸠咁搞嗰度嘢嘅。咁最大当然啦，做出嚟做成点咧，就另一回事啦。咁样咯。 好啦，咁跟住咧就系啱啱结束咗嘅三年休，天王圣诞假期，咁就全个日本就唔系系全应该即系全日本啊，疯狂地 event。我随便讲下啦，偶大 Millennium 20周年演唱会。咁琴晚琴晚我哋技术总监阿 B 大人咧就喺度追孙明睇孙明放送，睇八点几，跟住Love Life 咧就本家啊就连开就开三日活动，两日就系佢first meeting 啦，一就系佢嘅所谓叫海外嘅活动嘅前预告片咧，就总之叫 kick off 啊。总之件新演出，仲有咁，琴日超次元音乐祭就两日嘅连续系，仲有琴日就系 J3足球联赛开波，咁第一日就出咗咩啊 ？Love Fight 打比沼津球队对咗金泽球队，咁咧金泽连通队咧就作客嘅，咁就输咗俾沼津 Aquas 3-0，咁仲有其他演出嘅，咁我就唔记得咁多啦。总之琴日咧就系、是。啲演出啊，即系如果你跟开嗰声优啊，ACG 嗰啲咁嘅 event 嘅话咧，琴日实洗晒版嘅。嗱，咁我讲，咁我讲咗阿辉先啦。咁 Love 咧就公布咗佢嘅第一波啊，即系第一批宣布嘅活动，就佢会喺六月去台北，七月就去首尔，八月就去广州，就开 fans meeting。至于嚟嘅人咧，暂时我应该我知道咧，就会系新田惠海同埋派。咁仲有冇其他人咧？就未知。因为根据有研究开，即系有跟开依档，即系佢搞开依、这个，即系佢搞开依个演即系佢今次嗰个制作单位啊。因为佢唔系Love Life 嗰、那个企划公司企划部搞嘅，系Love Life派俾人搞，即系有公司话想搞，咁佢咧就批俾你搞嗰种。而嗰档搞嗰个咧系之前派嚟广州开演唱会嗰个制作公司嚟嘅。 咁嗰位研究开嘅人就对呢间公司麻麻啲有信心，咁就捉佢好运啦。 系三档三边都系佢嗰度嘢噶。 系啊，嗰间公司，因为、不过咧有一样嘢系叫算唔算好彩，就系呢间搞手呢、这个搞手咧个老细香港人嚟嘅，所以咧第二批会喺香港交机其实唔低嘅。但问题就系究竟有几多人嚟就难讲，因为最坏情况咧可能得两个，咁好啲就可能三个啦。因为你始终去海外就难讲啲嘅，至于有冇欧洲，有人话会唔去美国就难啲，因为美国你来回机票都成十几个钟啦，咁你一来一回已经成两日啦。咁对于啲星优嚟讲，个隔离比较难就唔似亚洲咁样，亚洲就算新加坡你去新加坡你都五个钟啫嘛，五个钟你一日来回都用得啦，即系时间会比较好就咯。 即系我就调翻转，我觉得佢未必会喺香港搞啦。先讲我就冇你咁有点讲啊，即系咁有利益冲突啊。即系我旁观，我就觉得佢搞得喺广州咧，应该就系唔打算喺香港搞。 都唔奇。 即系如果佢打算喺香港搞，又喺中即系香港又搞，中国境内又搞嘅话咧，就未应该就唔会搞一个咁南嘅地方，可能会搞喺上海啊、天津啊嗰啲地方。 唔系。广州其实唔难嘅，因为其实我所因为作为一个跟开又跟开啦，即系唔系跟开嘅，即系比较有听留意开啲嘢。其实广州系计上海就第二门嘅，好常有啲日本嘢会去广州搞嘅。 我知啊，唔系我知佢会有好多嘢。我嘅意思系佢会选择一个比较北少少嘅地方，方便啲更加北嘅人。咁因为佢喺香港广州搞咧，如你香港人想睇啊嘛，上去咯。你上广州，你上广州45分钟啫嘛。 咁系， 即系佢好有可能就系、是，你调翻转讲啊，如果佢又喺中国搞，又喺香港搞，两个国搞一座站，佢点佢冇理由会放咁南嘅位啊？佢、最少佢就会应该会拣上海或者其他北少少嘅位置。咁啊，所以排飞咯，即系和谐号45分钟啫。 睇下唔系系睇就系睇下佢系抢飞定抽飞。抢飞，如果抽飞咧，就有机会抢飞就算把啦。你系因为唔好相信所谓叫做咩网络无疆界呢样嘢。你系咧，你网络慢啲啊！你香港嘅抢台湾演抢台湾嘅演唱会飞抢唔过人哋台湾人啦，人哋衰法咁近，人哋近人近当地，快半秒你快半秒噶啦呢啲嘢。 呢、這个 HKBN 系有条直连台北嘅专线嘅，嗰条线系快过台北当地连过嘅机房。 但我听过，但我所听到嘅有啲人成即系演唱会就咩啊？所有香港人一齐去抢演唱会飞，全灭。 咁啊，既然都讲开，顺便讲翻呢个呢个张 project 去台北，冇消息话会嚟香港。咁如果真系好耐冇见，又想见佢哋嘅，自己飞过去啦，都系45分钟。嗰阵时成日都开玩笑讲噶啦，你喺香港北上广州45分钟，去台北又系45分钟，由元朗出中环都系超过45分钟，唔好意思。 咁啊唔同咁讲法车啊嘛，但系一样就系、是，其实咧即系以外作一咁嗱，唔真系好实嘅。去广州收45分钟，去台北系绝对唔止45分钟啊！广州你上机场啊嘛， 夹 get 嚟嘅啫，屌下声， 咪就系咯， 即系冇咁冇认真就去咗，就冇咁认真去搏啦。 但系问题就系、是，屌你顶都咪顶两个钟，屌！即系其实即系广州其实台北好近嘅啫。好啦，嗱，另一单咧就系琴日都系琴日嘅，就系、是、本来咧就月头会结束嘅，但系结果咧就热之前就爆晒场，日爆场，咁咧就淡咗海洋公园。就算就追于喺琴日结束嘅最后一场表演最后一日啦，咁就越即系有呢个落幕啦，即系叫做Lovely 圣地又少一个啦，Lovely 新衰圣地。 因为我哋之前有提过啦，佢哋佢宣布会结束嘅时候，呢个提过噶啦，咁样咯。 咁佢本来喺延迟一日噶啦，佢结果本来系早过Lovely 新衰嗰间 cafe 嘅，但系咧结果就搞到就咩咧？依家反而佢仲迟过佢。嗱 ，Lovely 新衰 cafe 咧。结束又唔可惜嘅，因为嗰间嘢摆明佢话等有个汤游客嘅，佢啲人成日话佢嘢难食，咁我食过又 O K 咯，麻麻咯，又唔会好难食，又唔好食嗰种咯，摆明汤游客就咁嘅。但系惨咗海洋公园就唔系汤游客噶嘛，系需要叫老牌水海洋公园嚟噶嘛，虽然细细地，咁就一个时候结束啦。咁之后啲嘢我就唔知佢点啦，即系嗰啲动物啊，同埋嗰啲里面佢有啲日嘅纪念嗰啲咁嘅摆设啊，装嗰啲建设嗰啲，唔知点处理啦。 哦，动物就肯定应该就已经系有 plan 好咗，要去分去边度处理，应该就分好嘅。 系 入边啲嘢就另一回事啦。 系啦，咁因为入边有好多嘢嚟噶，最后辉信山嗰啲咁嘅签名版啊、poster 啊、排坊嗰啲嘢咧，就点样处理就你系问题啦。好啦。 咁跟住另一单咧，就其实咧系真系几唔值得讲嘅，难得地老饮嘅 Nintendo Direct 系几唔值得讲嘅，因为冇嘢，今冇嘢讲真系。 嗱，正常你哋大家都见咧，我哋如果讲老饮性面膜咧，通常我哋都会另外一节嘅，但系今次唔搞啦， 因为真系冇嘢好讲。嗱， 哇，真系大部分人睇完呢、這个佢嗰列啊，真系。即系唔系话完全冇嘢，但系真系 几削咯， 即系好难挑起人期待咯。 我只能够话系咩？任天堂真系已经开始将佢嗰个开发部门咧转个新主机嗰度，所以已经系唔会再投资，即系近乎唔投资喺旧主机，而家就会再第一方主游戏再开发啲咧，之前开发咗而未啱等住出嘅啫。而新嘅 project，而讲真，如果你真你旧年开发新主，决定新主机嘅话。呢两年嚟，你已经全部转晒新机噶啦，你个开发 team 唔通仲呢个时候仲搞 Sweet 嘅 game 咩？ 哦，咁仲有一样嘅，就呢一次佢系讲到明系呢个系第三方游戏嘅直面会，咁佢都讲到明噶啦。咁虽然佢都唔系未试过喺第三方嘅直面入边摄一两个自己嘅游戏落去，第一厂嘅游戏落去都唔系未试过，咁但系。咁人哋讲明系咩噶嘛？虽然就算系第三方都可以系老饮独占噶嘛。虽然呢个数目大家都心知肚明啦。 咁今次唯一同老饮游戏有关咪系 Mother 掟落去以前Sweet Online 服务度咯 ，Mother 三，但系亦都系日本限定，鬼都冇嘅。 咁啊，即系佢入边公布嘅绝大部分，如果我冇搞错的话，应该全部都系有其他平台会有得卖嘅。咁你系咪喺 Sweet 上面买就自己谂啦。 我唯一会想玩翻嚟就咩咧？北海道奥珀切克连续杀人事件，因为佢系鬼仔红而监修嘅推理游戏。 适合 Switch 嘅话，我觉得实况野球都应该系 系咯， 适合手提游戏去玩啊，多过你坐定定喺主机入边玩嘅。虽然只嘢本身就真系好无嘢，不过阿界哥代言喎今次，都几有面噶啦，大佬。 不过今次最有名嘅其实就唔关呢两件事，系真女神上身 VV。不过呢个阵间我讲嘅， 大家最即系可以叫做关心嘅就系《Gundam Baker》出四吓，嗱唔系之前嗰个俾人屌捻到开花嗰个，你搵《Gundam Baker》系正转嘅四。虽然啦，大家都知《Gundam Baker》就点讲啊，一言难尽啦。咁但系 再咪唔讲咯。 正常嚟讲咧，我相信咧就唔即系睇你中意点样玩法。即系如果你系中意雕刻佢嘅话咧，就唔太适合用主机嘅，唔睇先喺 Switch 上面玩嘅。咁但系总之佢即系总之有嘅咁嘅嘢存在啦，系咁多噶啦，已经系即系食你谂下成嚿嘢最多人讨论嘅，竟然系《Gundam Baker 四》。咁你又应该冇呢一次嘅正面会几有妹啊？ 唔系，真系神转心好多人讨论噶，屌佢 咯。OK， 嗱咁咧 ，Elden Ring 就公布咗啦，价钱系 DLC 299蚊港纸，系 DLC。贵到啲人话声嘅，哇299，但大家反应唔系话佢贵，而系话扑街咯，订硬抢，仲有啊，预先订购，即系送两个姿势嘅咋，即系Elden Ring 嗰奇怪姿势啊，冇其他优先订购优惠啊，即系话你唔订版就，但系一样系抢，一样系全个网络就疯传，条片嘭嘭咁睇，跟住咧就大量分析而。宫崎英高接受访问的时候嘅讲法就系、是：一，今次嗰个 DLC 个版图咧会大过Elden Ring 一开条嗰个格林林福嗰个地图嘅。我心谂嗰、那个话细唔都唔细，如果大过佢咁啊，即系你会等佢话加埋下面个半岛系嘛？好乸大喎，屌你閪！ 基本上咧 ，From Software 出嘅 DLC 咧，经常都系个 DLC 本身你都同只 game 嘅体量系差唔多咁滞嘅。 系啦，即系咁佢咧就今就话会有10个 boss， 八种新武器种类啊，系种类啊，唔系八件新武器啊，系八种新武器种类，据好似话大太刀之旅。咁同埋要佢咁而家就大量嘅所谓叫做啲法环厨咧，去逐格同你分析个古仔咧。咁我唔讲啦，因为我唔系呢啲专家嚟嘅。咁宫崎英高就系话一句嘢就系、是，我好反省我对独角嘅我对独角集嗰个沉迷，我已经反省咗噶，但系今次都加咗独角集，因为喺 Elden Ring 嗰个独角集，我屌佢老母嘅，你使唔咁卵大啊扑街？因为个独角集咧最麻烦就咩咧，入独角集中毒。你出你唔如果你唔如果你唔识一个解如果你冇带解毒药或者你识用解毒嘅魔法嘅话咧，你死硬嘅。咁咧，嗰毒招就系大到扑街，中间咧就得嗰啲好勉强，有几个浮刀可以俾你停下。 咁我行到扑晒街，屌你咪走啦，都嗌救命！结果使啲力气翻转头揾嗰个解毒魔法，先翻再挑战，顶佢个肺，死人死扑街谷奇英高。 你话英高的善意，你将感受到啦。 系佢嗰啲咁死，佢咁閪，佢咁閪閪三围围攻，大家感受到就系又跌死啦，又跌死啦，又跌死啦，跌死叫仲大过打 boss。 先唔好惊，先抛开呢个英国呢个善意啦。咁啊， 我讲下你一个就嗱， 讲钱啦，你讲钱伤感情，你计埋咧本体，因为呢个 DLC 系定有个本体先啊嘛，难到啊，你本体加埋 DLC 都系人哋三 A 大作$70咁唔到。 嗱，咁佢本体就四嚿水一档佢，咁而家咪三 A 即七嚿水，喺而家游戏开发成本嚟讲，七嚿水唔算贵，即系嚟话人龙八咁样，啲人话佢嗰个 DLC。话 DLC 拆开之后拆开咗隐藏迷宫，我心谂加埋 DLC 人龙八都系五嚿几水啫嘛，呢、这个年头五嚿几水边算贵啊，大佬。咁佢嗱佢一就咁就唔讲啦，有 Elden Ring 又根据啲网络嘅迷因图又系咩啊 ？Elden Ring 本身就系一个超级大嘅汉堡包，而佢 DLC 系另一个超级大汉堡包。 大件夹抵食啦，即先唔讲游戏本身出唔出色，当然系出色啦吓，即系佢净系个佛个体量就已经系好恐怖嘅数目。 所以我仲系未，虽然我仲系未打，我仲未打翻，未打低女武神二周目 啊，所以先有人攞出嚟冇比较冇伤害。嗱，虽然我又唔系觉得真系有咩咁特别，但系好多人提啦。 嗱，就讲就系咧，真女神转生 VV 咁咧就系第五集嘅完全版啦，一贯 Altus 嘅完全版相法。咁就俾人铲咗飞，就一来就系、是、你今次就咩加新角色，加入新嘅支线，跟住咧就收人完全价钱9878 yen， 仲有这个价钱系未包括 DLC， 即系话呢个真女神 Regents 咧系仲有 DLC 嘅、哦，哇，你都几狼喎、哦！不过 我觉得佢收呢个价唔系问题，即系你只要做一个动作就 OK， 所以佢会赚少咗啦。你有原版嘅有 discount， 跟住大家就冇屌噶啦。 唔系佢唔会啊嘛。仲有啊，就算你有咗原版啊，即系原版师傅继承嘅话，最多继承三只仲魔咁大把咋，顶你个肺！你唔会死。 佢嗰个唔系就系继承，应该算系特典嚟，即系比较似系旧作特典，即系基线嗰种啊。 不过佢最比较可怜啲就系佢嘅时间系2024年6月21日，今日发生咩事啊 ？Elden Ring 同一日咯。 Elden Ring 嘅 Elden Ring 嘅 DLC 咯，同埋发售，我心谂，我第一个反应就系、是。你 改期啦， 改期啦，冇你冇你唔好咁傻，同 Elden Ring 去正面碰，好唔好？就连我呢算叫做咩？我真女神 fans 嘅，我突然觉得得啦，等我玩完冇咁住，等我玩完个 DLC， 我先搞你啦。咁玩完啦，几咁几时玩完啦？三个月后啦，最快。 咁你讲呢样咧就被害咧就唔止系佢嘅，我唔记得个名啦，因为冇揾到嘅，即系另一只类魂嘅，即系啲你大家知道达苏已经系有个分类叫做类魂系， 达苏系啊嘛，苏系啊俗称， 即系包括 LLM 都系啦嘅类似游戏，即系唔一定系宫崎英高自己做噶啦，咁有其他唔同各种各样致敬又好，你话插就好，吸又好，咩都好啦，咁嗰啲都有噶，而佢有6月21日，我记得另一只算应该系独立游戏定小公司，我唔记得咗啦，总之唔系大公司做嘅类魂游戏，啱啱好就选喺6月21日。如果你话真女神转身都仲可以话错位竞争，佢哋嘅玩家未必系同一个。咁、你嗰一只我真系唔记咗名啦，我记得嗰个打翻落出拎啦。咁你去学人去搞呢个就 100% 要改期啦。最惨系改期都冇得改，你要么就系改前超过一个月，要么就系改后超过4个月。如果唔系你冇得讲啊！你早少少避开佢都冇用噶。你呢头发售跟下个礼拜出 Elden Ring 咯，咁仲有边个人玩呢啲嘢？ 如果 Elden Ring 嘅情况去到就咩？咦，唔系，因为讲真就系佢开人哋8299嘅 DLC 就会话哇咁蚊鬼，跟住Elden Ring 嘅 DLC 299就话哇一定好多嘢啦，佢收你咁嘅价钱。因为就算宫崎英高都话嘅今次 DLC 价钱咧系佢开而最贵嘅。 一般嚟讲理论上啊，先唔讲啲佢啲啱啱提商法嗰类啦，即系 DLC， 因为你必须有本体咧，通常佢个价钱要平啲，哪怕佢嘅体量系其实已经好大。老实讲，如果嗱，我唔肯定啊，即系根据佢往前嘅尿性啦，呢个体量，我相信你话佢系一个细少少嘅续作， 或者外转， 外转 独立攞出嚟卖都完全冇问题嘅。 以 from software 啲尿性嚟讲， 系啊，咁啊，不过唔紧要啦，咁样 有句玩白就系嗰句买爆，唔好讲。 我又唔系好觉有，即系好多人会吐槽呢啲咁嘅所谓嘅完全版相法，但系可能系因为我系Girl Game玩家啦，惯晒啦。你知唔知卡龙有几多个版本 ？Key Cell 卡龙啊， 同埋真女神好多代都系咁啦，真女神三夜曲版就已经咁样啦。 LTA 有边只唔系咁啊？好少少咪转多少少咯，即系真系好耐好耐之前已经系咁咯，老老实实。 真即系唔系佢就是、我觉得成件事里面比较可怜就系六月二十一号发售咯，好死唔死？ 条呢啲仲有半年时间，系咪冇半年？仲有几个月时间，你要延期，有咩咁出奇啫？ 即系你等于做咩？你同世界同一日发售。重惨啲，惨程度。好啦，咁依家即系叫做我起码就我六月之后，起码三个月唔使买 game 啦。好啦，跟住讲下其他嘢啦。 跟进消息啦，先系因为之前呢同一件事，之前已经系俾人判咗罚咗钱噶啦。不过 Nixon 佢喺《风之歌》入边改机率冇出声，咁啊俾呢个韩国相关唔记得咩部门啦，就罚咗佢钱啊嘛。咁政府收我哋钱啫，咁你真正受到损失嘅人呢，咁啦几百个玩家就发起集体诉讼就告 Nixon。咁基本上呢，既然你之前政府都罚鸠咗你啦，咁呢个我諗你基本上係发硬㗎啦，撑再赔几多点样赔法，点样判断，点样认定。即係应该呢啲问题有啲松㗎啫，你俾一赔就赔硬㗎啦。咁样咯，睇睇啦，我相信大家应该系冇玩韩版嘅《风之谷》嘅，就算有玩《风之谷》都好，咁所以同大家唔太关系，睇睇有件咁嘅事咁睇啫，咁样咯。另一间咧就可能同大家有少少关系，呢个陶奇啊，我记得中文叫嘉嘉，咁啊唔系全世界一齐嘅，咁啊分国家，嗱佢讲到明呢个系第一批啫，咁啊后边其他国家都会陆续跟进嘅。咁就呢个澳洲、加拿大、英国、土耳其系哪样？即系虽然系同英国相关，但我冇相关嘅，真系我又唔会喺上面使任何钱嘅。即系咁，佢加又唔系真系加好多，最大嘅就系土耳其咯。不过主要系因为佢之前佢本个汇率啊、通胀啊嗰啲嘢黐得好卵黐紧啊嘛，所以佢只系变翻一个对应翻佢现汇率嘅合理价值，所以个数字就好大，几倍几倍咁加。通胀同埋货币都系几倍几倍咁样跌同升啦，所以即除非你系嗰啲精神土耳其人啦，如果咪对你嘅影响应该唔会太大，而往后会慢慢扩散到其他国家嘅。如果你真系个少少顶唔顺嘅，唔好订咯，呢啲唔系必要嘅咁样啦。 好啦，跟住就系、 是、咁最后咧，我哋嚟一个我哋本地消息。咁呢个日夜都缤纷，大家应该都感受到有几咁缤纷啦。咁呢个深水埗嗰边。嗱，唔系有一个冇电嘅电脑节，即系冇电嘅电脑节系咪要改叫老节啊？ 唔知道，但寻日去过睇过，OK 啦，都系虽然有冲动想买部机嚟打机，但系算啦，因为几平嘅，其实算系平嘅。 重点唔喺呢度，因为同 ACC 唔太关系。重点系一个同 ACC 楞到少关系，不过就太好笑，所以我出嚟讲，我谂大家都应该有见过。光剑活动，咁佢叫做呢个光剑工学，即系咁大家都估得到佢碰瓷边两单嘢，边两件嘢啦，即系又要攞人哋嚟做招来，又唔肯正式攞授权。我肯定佢冇攞授权，因为如果佢攞咗嘅话咧，一定大肆宣传噶嘛。即系光剑大家知啦，沙窝工学大家都应该知啦，中国嘅机队。如果你话咧，你听我哋个 channel 唔知咩叫工学机队 ，OK 你赢，我服咗你。 咁我睇见就系光剑工学队嘅反应就系、是。是不是太好呢咁样。 即是啦，因为又不是说一件晓发光的晓发光的玩具灯光管啊，叫做一支晓发光的光管，又真的不是你专用的。嗱，咁啊，俾补充少少背景知识啦。光剑去打剑咧，呢样嘢其实系有一扎人玩紧嘅。 系啊，一扎人玩嘅，其实系有个流派，甚至叫咩，有一班教啊咁样嘅。 有个协会之类嘅嘢噶，全球性嘅，全球性协会。香港有冇分会唔肯定，台湾我知道有，日本都有，其他地方我唔肯定啦。但系我觉得就系你要搞咧，即系据说已经系相关嘅人噶啦，我唔知道底嗰啲叫做相关嘅人。到底是不懂啊，定 定系技术唔啱，定系点样啦吓？因为以我所见，人哋嗰啲协会搞出嚟嗰啲表演咧，系好靓噶。佢嗰边咧就两样嘢，第一硬件缺失，因为咧我见佢哋人哋有啲协会搞出嚟啲片，我哋先讲个睇定睇片噶咋。佢哋打嗰阵时咧系现场有声嘅，唔系后制嗰啲声。当然佢有时会为咗观赏性会有后制嘅声，即系大家知光剑打出嚟有红红圆嗰啲声啊，挥落去嗰下都会有声噶嘛。 嗯， 嗰啲嘢系件硬件，你知你碌嘢本身发出嚟嘅。 嗯， 即系佢哋已经做得到噶啦，因为好简单啫嘛。入边整个陀螺仪之类嘅嘢，去感应重力加速，重力加速到咗一定程度嘅，佢就开声，因为你咁样就系挥嗰支嘢啊嘛。咁然后佢哋点样打呢啲嘢咧，就基本上系武术指导嘅嘢嚟嘅。咁如果系体验嘅，你话啲靓仔靓妹打，梗系唔识打啦。咁即系你要教噶，因为你要教佢打落人哋支剑上边，如果唔系好大镬噶嘛，你谂下个碌衰衰地都系碌胶嚟噶嘛。即系搏起嚟嘅话咧，都可以几话，可以几痛下噶嘛。咁啊，先唔讲呢部分啦。咁你俾靓仔嗰啲就有搞一句啦。你专业，我睇专业表演嗰啲，我谂紧well， 你系嗰啲咧拍片幕后花絮嗰啲慢动作格剑法咯，仲要系新沙窝嗰种咯。即系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啦，新沙窝嗰啲格剑法咧系瞄剑打嘅。已经变咗改为瞄剑打啦。如果你系现实自己玩嘅运动，因为佢就对红人系一种运动都好啦。你咁样隔落去咧，就为咗安全起见而咁样做，我系理解嘅。但你系表演赛嚟嘅，你表演你就用翻正常去用剑击嘅方法，你揾唔到武术指导，揾两个打剑道嘅人系得唔得咧？即系你把剑唔系。潮人打完全冇一剑系潮人打，而且系去到咁上下要收慢仔，等对方都就好位，佢哋冇默契啊，完全冇默契啊，系咁一路喺度就我觉得冇脑补紧佢哋心入边谂紧，喂到未啊到未啊到未，即系唔知点样就嗰个位去令到佢哋可以做到剑击交叉，俾少少默契得唔得啊？你普通人就话啫，你哋表演噶、哦。系算 啦， 咁啊，唔肯讲，唔肯攞拉神呢啲都算啦。你去碰瓷 算啦，呢样嘢我都冇所谓，有鸠佢啦，系香港人嚟咁样。 又同 A C C 就大关系喺度啦，佢就揾咗另一个人去表演，佢哋叫个光剑匕首定 something 咧，我唔知系主办讲噶，定系人哋其他人去复述啦。但系我哋就好熟噶，嗰支嘢咪黄剑咯。我唔知系成本问题啊，定系乜嘢啦问题啊，定系主题问题定系咩啊？日光日白狗呢啲光剑表演，你点玩啊？即系，但我唔知系咪真系天光，所以令到佢揸住支大闪都唔够闪啊？定系乜嘢？我唔知道，我唔系好肯定，因为睇都佢飞得咁快，我哋睇唔系好清楚。系嗰扎咧，佢哋话系光剑表演，我谂嘅，大家应该见过，一定见过啊！嗰啲叫卧榻艺，即系咧嗰啲台下喺度揈嚟揈去，台上跳几多，台下揈几多啲嘢。我哋之前讲演唱会嗰时，偶尔都提一提过佢哋嘅，咪就系嗰啲人咯。嗱，佢请咗个爸系香港系嗰扎佢哋啲同好会嚟嘅，系请佢哋上嚟上台表演，揈我可以话你听，全场揈得最好就系佢哋。即系你谂下其他嗰啲几咁，先讲佢哋真系揈得真系识揈嘅。虽然就同呢个光剑真系差硬啲。应该系灯光问题，因为佢应该夜晚搞，但系佢支大闪系大闪嚟嘅，应该系唔够，唔知点解唔够光，可能系佢哋影相或者打灯做得唔好啦，因为呢啲嘢要暗暗地先好睇噶嘛。嗯，试下，总之就系、是，即系如果大家冇睇过嘅，冇睇下试下睇下片都笑一笑咯，即系又或者欣赏下嗰集我睇系，终于上到大场面啦，政府宣传嘢嚟噶，大佬。即系咁啊！我哋因为夜都缤纷啊嘛，即系今次种咁啊，少少都叫做同 A C C 谂咗少少关系啦。即系如果种揈法你冇印象嘅话咧，睇翻我多啲孩子啦，嗰两个靓仔揈嗰啲就系啦，就系我太啦咁样咯。 好啦，咁今个礼拜就差唔多啦，咁就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